为业界带来红蝉效应。国泰员工签署新合约的期限今日届满。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在社交网站表示，和国泰管理层和劳工处今早会在葵兴政府合署举行三方会议。工会向会员说，仍然在签署新合约的限期之前尽一起努力，要感谢会员支持。工会昨日下午召开紧急会员大会，工会主席黄思敏表示，会上有1600多名成员通过授权工会有后续法律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66点，升6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9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5，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7美元，卖出1906.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在上午五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应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微回升。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船，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船。 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 同行有爱广播剧。 大家期待已久的广播剧终于都回来了。 由一众五台同事声音演绎，戏内戏外都是想大家留意一样东西，就是 道路安全。 到底在马路上有什么要留意？由11月5号开始，逢星期四听实节目有你同行，同行有爱广播剧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 黄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间啦，星期三啊，今日新历嘅日子系11月4日，农历系9月19日啊，而家时间接近5:10。开始清晨爽利，一路到今朝6:30，每朝都有个半小时同你一齐啊！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又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爱错放你的手。 张宇嘅用心良苦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啊！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嘅变化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啊，已经感觉好大风啦，甚至有啲微雨啦，而又知道一个风一个走，有一个嚟咁样吓。咁啊，平时一路都有风噶啦。咁啊，呢个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之东南偏东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9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咁就随后咧，其实大致会移向呢个南海东北部至台湾一带，但系佢嘅路径同强度仍然系有呢个变数嘅。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听日咧风势会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会稍为回升噶。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是70%的。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5:16，晨星风筝。 因为我知道你是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先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向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着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 你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在飞翔的时候，却也不敢飞得太远。 我哋熟悉嘅作品系把悲伤留给自己嘅陈星，头先嘅作品《风筝》。呢一首都系《风筝》啊，陈秀文。 又见那朵云投到天的心坎，愿我此时能变。随风飘去，蓦然记住了方向，高飞到天边层白云，让我再追寻寻到温馨的爱心，遇到冷风时仍然暖纷纷。曾经想过，为何我仲记得你，好比那风牵引。风筝每天闪进我梦里，使我印象更加深。往事已经轻轻过去，心里永留恨，但我永不忘一颗真心，但你似朵云，未为善显紧，无尽的欢笑仍然记在我心间，心含泪流下烙印。闪进我梦里，使我印象更加深。往事已经轻轻过去，心里永留恨，但我永不忘付过一颗真心。但你似朵云，未为善显紧，无尽的欢笑仍然记在我心间，心含泪流下烙印。 风筝是来自以前是你的电视的年代一套经典的电视剧。电视剧都属于是啦，就是在1980年，哇，一讲起这些历史呢有几十年啦，咁呢就是20集而已，每集都是半个钟头，咁都是一些小品的剧啦。咁就是林国雄和陈秀文两个是这样结了缘。而是监制方面呢，就是都是很厉害的麦当雄啦，当年的年代。咁话即系睇翻啲历史，就系嗰阵时咧，丽的同无线电视咧都打得好紧要啊！即系大家个生意上啊，争取呢个收视率啦。咁啊喺丽的电视呢个时候咧，就系发动一个叫千帆并举嘅一个攻势。咁呢个骤雨中的阳光咧，就系其中有一部啦。另外嘅咧就系大地恩情啊，同埋风尘泪。睇翻啲历史咧，编导咧就系其中一个就梅小清。当时是啲编导，后来都去了无线，做到好高级啦。咁就而家亦都退咗休添啊。咁而喺即系卡士嘅方面，除咗林国雄啊、陈秀文啦、啊，仲有黎康慈、乔宏、李燕平、刘克宣、梁信燕。睇翻呢啲嘅 卡士内容咧，亦都唏嘘。呢、这个亦都系人生要接受嘅嘢，有好多咧已经系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啦。作曲嘅就系黎小田，都系啦。写词嘅就系卢国沾，而唱主题曲同埋呢个插曲咧都系曾路德。头先嘅首系插曲，不过陈秀文呢个主角咧攞翻嚟，即系自己都唱翻喺后期。咁我哋听翻主题歌曲啦。黎小田曲，卢国沾词，曾路德，骤雨中的阳光。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 中的阳光，咁啊，寻晚下咧都有啲嘅微雨啊，咁啊，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好觉，大家都留意啦。咁啊，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啊。晨早空气清新开朗，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雪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乱棍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的海半圆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 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隔离，朝晚任分取，珍惜自美，残烛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佛罗里达州投票，梅拉尼亚在西中吕滩票站投票，该处位于丈夫特朗普的海湖庄园附近。梅拉尼亚向记者微笑和挥手，她进入票站的时候没有戴口罩。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和特朗普一起在上星期提前投票，梅拉尼亚说想在选举日投票。奥地利维也纳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一共五人死亡。警方大规模搜查市内18处地点，拘捕14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承认责任。被警方击毙的疑凶在奥地利出生，是北马其顿移民的后代，因为计划加入伊斯兰国，去年被判监，不够一年之前提早出狱。案发当地星期一晚，枪手在6处地点开枪，中造成22人受伤，包括警员。总理库尔茨在电视讲话中形容，这个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另外，瑞士警方在当地星期二拘捕两名分别18和24岁的男子，怀疑同枪击案的枪手有联系。旺角发生怀疑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怀疑袭击妻子之后从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相信事件源于感情问题，两人星期日晚发生争执，会调查女死者的四岁儿子是否目击案发过程，他并非男死者的亲生儿子。警员在单位内检获一把染血生果刀和三把剪刀。警方表示是女死者的朋友联络不到事主而揭发案件。警方昨日近中午接报，警员发现单位混乱和有血迹，女死者当时倒卧单位厕所内，身体多处严重受伤，胸口插着一把生果刀。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和多名南丫海难的死难者家属和警方会面。涂谨申在会后说，警方已经将最新的调查报告交给死因庭跟进，当中新增一名西班牙工程师的证供，但是警方认为大致上已经就掌握的线索完成调查。在咨询律政司之后，警方认为不会再有机会找到足够证据检控任何人。涂谨申说家属将约见律政司，要求解释为什么在有更多证据之下仍然未能够提出检控。他强调即使警方认为调查已经到尽头，也都希望可以公开悬控，寻找相关证人和证供，以及商讨是否需要提出私人检控。涂谨申认为家属希望尽量寻求公义，重新召开死因研究一直是家属的心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480点，升5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5，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43美元，卖出1,907.9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戏曲天地陈希瑜。最近咧，康体设施好多咧都开放翻啊！你会唔会急不及待都想出去做下运动呢？但系咧，出去做运动之余，都记得咧要注意个人卫生，同埋一段时间冇剧烈运动嘅话，记得咧就要做好热身啊！即系譬如你本身咧踢腿可以踢到上个头嘅，喂，咁你都要由低开始踢，咁啊千祈咧就唔好一下子咧就做太剧烈嘅运动啊！记得我们保持个人卫生，希望大家都有强健的体魄，同心抗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妈咪，今天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不好啊。 但是我见你很努力温习、 我对着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很担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正向抗疫篇、笑闲散文篇、唐诗宋词篇、经典故事篇，总有一个分类适合你的阅读口味。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15分钟的约会阅读平台，提供不同种类的文章给你阅览，阅读时数达5次15分钟，更加可以换取精美纪念品。诚邀你一起展开阅读约会，感受喜悦无界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是5点38分啊！你听紧嘅系呢个11月4日。农历是9月19日星期三的清晨上来。咁啊差唔多又就嚟迎接緊呢个2021年啦，咗个零月。咁呢就係、五台嘅听众朋友呢，就我諗每年呢都会期待呢，就係、个月历啊，系嘛？月历里边咧就有晒系五台嘅所有嘅节目主持人嘅相啦，就包括一啲系好多节目嘅，或者系做少少节目时间嘅啲同事们都有啲吓，即系大家睇得到佢哋嘅相喺处嘅。咁如果你系想拥有嘅，留意咧就系、有唔同嘅节目咧都会派发呢一个月历嘅。咁就系由其实喺星期一咧就开始咗，至到14日。是下个星期六呢，透过以下呢五个节目呢 都会派发的，包括了有袁翠霞的有趣空间，有香港暖流戏曲天地，有你同行和奇力量。咁每一日呢佢哋都会有15个名额呢就係、是、送出嚟嘅。而奇力量呢就会个额就多啲，就係、是、因为可能一个礼拜一次嘛。咁就係有25个嘅。咁就你要係即係登记嘅。咁成功登记者呢就係、是、会得到五台月历一个嘅。咁大家留意一下，想知道点样攞法呢，听头先我所讲嗰啲节目呢就会知道㗎啦。今日嘅温度最高系25度，现时咧就系22度，湿度系66%。我哋都系活喺同一天空下，屋檐下。 屋檐下是一家，和和气气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嫁，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共同奋斗自堪跨。功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而言乐对淡饭茶，白发莫辞老气傲，皇后须记长者恩，齐共处慈幼孝，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跨，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尽是温馨的家。 何国希的这一首是就是屋檐下，刚才提到说五台之后，其实呢就是你去五台之后，即 Facebook 那里，你又不一定是有自己户口的，你很容易查阅的。那你五台之后 Facebook， 那你就找得到有关五台的一些节目，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因为现在很兴，除了我们听，就是给你们听到声音之外，都有些画面给你见到的。那而最近也都有一个是即是演绎故事啊，讲一些心得的，就是跟阅读有关的。那大家可以有 如果你有睇嘅咧，就有睇过车淑梅嘅演绎啦，又有 Harry 哥哥啦，咁有李仁杰同埋梁志杰啊，咁一共咧有12个咧，都系一啲有经验嘅嘉宾，会慢慢逐个逐个同你分享一啲即系阅读啊或者演绎嘅乐趣嘅。咁我都系其中一个，咁啊暂时未见到嘅，系等同事们系慢慢去剪辑啊，然之后安排嘅吓。咁你呢排听得好多嘅咧，都系有一啲即系欢迎大家系参与呢个就系、是。喜悦一家一个故事的演绎比赛。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一路听住香港电台其他的节目呢都会有提及到的啦。现时时间5:44，今日天气方面呢就大致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出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干燥。听日咧风势会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微回升啊。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啊。Jam 嘅 Where Did You Go？ 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曾每日前一起，傻傻讲起，能爱到下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隐不再亲近？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藏泪印。看着电话中短信，听着录音。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心声都不可细数 Oh tell me baby where did you hide 辛苦都未被理解 Where did you go 手手都搞不碰到 Oh oh 我在每夜子夜狂想 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我是袁崔霞， 我是李仁杰。听开第五台的哥哥姐姐，相信你们间唔中都会看下电视。 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了。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咁点知自己系咪仲睇紧模拟制式嘅电视呢？ 最简单直接就系睇紧港台电视嗰阵，望下右上角个标志，有冇见到个好细嘅英文字母 A 呢？ 如果有，就要快啲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唔识点做就问下啲后生咯。 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系啦，不断嘅提醒大家啦，就配合12月1号咧实施全面数码电视广播，政府咧就委托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啊社联喺2020年啊一月咧就推出呢个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啦，即系今年年头嘅时候，就为一啲有经济需要嘅模拟电视住户咧就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嘅，咁有啲都安装咗噶啦，咁有啲系咪都仲未行动咧？如果咧模拟电视住户仍然都是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就不能够看到本地的一些免费电视节目了，就包括了港台电视31、32和33。你们可以保留旧模拟电视机，就加装这个数码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都可以的。不懂的问后生仔，一定会同你找到资料怎样去做的。好多人咧都系睇住电视机或者听住收音机咧，一路陪伴住啊，起码冇咁闷，冇咁闷，冇咁孤单啊！呢套啊就以前都系陪伴住大家嘅吓，秋冠嘅《倚天屠龙记》。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意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 愁愁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倚天剑斩八月，心中迷梦。屠龙刀倚天剑斩八月，心中迷梦。心中迷梦。 当年啊，1978年嘅《倚天屠龙记》嘅版本，郑少秋就饰演张无忌啦。身边两个重要嘅女人，赵敏就系汪明荃啦，而美若天仙嘅周子若就系赵雅芝。嗰阵时呢个组合咧，都风魔几多电视迷啊！后期其中一套咧，周子若咧就系周海媚饰演咧，都系好多 fans 拥戴啊！周海媚有一套电视剧都是很多人喜欢的，就是这一套啦，《大闹广昌隆》，这首是主题歌曲。 本应相忘，本应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盼望，巴不得一世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有你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 舍不得把握，把不得一生。 1997年8月份播出的这个大闹广昌隆的电视剧，有周可媚和林家栋，这套呢都很多人都是每一次重播的时候呢都会是喜欢继续追去看的。仲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到清晨六点钟。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据了解，事件同蔡玉玲参与制作的《铿锵集》《721垂主真相》有关。蔡玉玲被扣查大约六个钟之后，以现金1000元获准保释。她昨晚10点左右离开新界北总区总部。她表示，拘捕事件不只涉及她个人，亦都涉及香港电台作为新闻机构的角色，以及香港新闻工作者如何从事新闻报道。蔡玉玲说不会猜测警方今次行动的动机，但是认为警方以721专题报道的背景拘捕一名记者，恐怕令公众产生忧虑，警方是否有打压新闻自由的嫌疑，会不会为业界带来红线效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9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北纬19.7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北纬14.7度、东经11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至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6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六公里有雨。香港电台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480点，升55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36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4，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94美元，卖出1,91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今个星期非同凡响，疫情增，请嚟著名唱家有新白雪仙之称嘅慧玲姐陈慧玲，回顾当年同反歌何非凡录音嘅深刻片段。 佢咧就系有几个特色，唱歌嘅时候咧，佢连休息坐下佢都唔会嘅。你哪管你六七八个钟头都好啦，佢系企喺度嘅啫。 想知更多，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我要同你同归于尽， 冷静啲，回归理性。 我唔好过，你都唔使旨意有好日子过啊！ 揽住一齐死，对大家都冇好处噶。 哦，啱啱唔系有人话要冷静啲嘅咩？ 我系都要同你揽炒噶啦。 揽炒系咪一定等于唔理智？社会情感同理智之间又存在住咩关系？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点解要揽炒？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六点后咯吓，刚刚听完新闻啦，而家咧就6:11，都接近12分啦啊！咁今日咧就系11月4日，农历系9月19日，星期三嘅清晨。咁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现港之东南偏东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9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 明日风势会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一月四号呢个朝头早星期三，喺钱佩影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兴。早晨，各位听众。 好啦，我哋又系要做运动嘅时候啦。 系啊，秋天就已经到咗啦， 到咗好耐添啦。 咁所以天气又咁适合嘅时候啦，咁啊温度咧又啱啦，嗰、那个湿度咧又比较爽啲啦，咁啊更加系适合我哋做运动啦。 系咁啊，做运动咧就而家呢个年头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其实好多人咧已经习惯咗咧喺网上去学习一啲 嘢。系啊系啊， 运动就其中一个啦。 冇错，特别我啲体育老师嘅朋友咧，好多时即系由大半年前咧二三月度啦开始咧都转用网上。咁啊，好老老实实咁讲啦，网上嘅教学喺特别运动嗰方面嘅技能啊，即系体育运动方面咧，个效果就真系认真麻麻。 系， 但系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即系中意运动嗰班朋友咧，我就觉得系一个唔错嘅另类嘅选择。 系，咁啊冇之中咧都好过冇咁样。 咁啊，反而另外造就咗一班人从来都冇运动嘅朋友咧。 系。 因为疫情咧，咁大家都关心咗健康啦。咁、因为恒常运动帮你提升我哋身体嘅免疫嘅系统啊、功能啊呢啲，咁系帮到大家噶嘛。咁反而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系从来冇运动嘅咧，佢、都俾啲朋友咁样 share share 下，咦喂呢条片好、啊，你跟住运动下啦。 系啦，嗱，凡事我都觉得咧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咧就系、是、哦，佢哋即系充满咗个我要运动、我要健康嗰个气氛啦。但系另一个唔好处咧就系、是。在呢個網上你睇片，人哋做一啲動作俾你睇咧，就算佢特寫鏡頭啊，解釋得好清楚咧，嗰、那個人係專業噶嘛。 係啊， 你睇嗰個咧唔係專業噶嘛。 冇錯， 我跟係啦，我跟佢做嘅時候，我唔會學足曬佢百分百噶啦。 係啊， 一定會減一啲噶啦。 另一個問題咧，反而我覺得就考慮咧，就係、是。嗰啲片適唔適合大家？因為嗱喺網上嚟講，我哋通常喺運動之中啦，我哋分開係初級、中級同埋高級啦。咁如果你係從來都冇運動嘅時候咧，你跟錯一條比較高級嘅片咧，其實係有危險嘅。因為嗰啲危險真係你動作嗱，你跟唔切嗰啲動作，咁你又去跟。咁增加咗你受傷嘅風險咧，咁呢個係久不久都會發生嘅。咁所以第一樣就係我哋廣東話咪有句説話就冇咁大個頭就唔好戴咁大頂帽。 咁所以我哋喺選擇嘅時候睇下，喂，到底人哋做嗰啲動作你得唔得先？ 係啦，咁嗱，我見到譬如喺外國好多網站咧，佢哋又講明咧一個啲就係 beginner 嘅，但係我見到因為如果玩開運動嘅，就算你話 beginner 咧，其實都幾扯噶，我都覺得嚇好扯噶。咁所以你有時要按照。自己的能力是来适合啦。咁点解呢？因为喺屋企谂住大家一般都以为屋企系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啦。咁其实唔系嘅，隐藏住喺网上运动咧都有啲风险嘅。 系， 我都有个朋友，佢就自己一个人住嘅。 吓， 佢就跟啲片去做运动。佢又话俾我听，有一次咧做到头晕晕地。 哦。 咁咧，佢就好彩，佢自己醒目啦。哇！我暈暈地，我即刻停咗架機，即刻喺度唞然後咧就休息下。咁佢就即刻打電話俾佢啲朋友，喂，我暈暈地喎有咩事？即係關照定先。呢、這個做法咧，就因為佢知道自己將近不適嘅時候咧，咁佢識得停啊嘛。咁所以帶出一個風險管理度，就係話，如果你屋企得一個人，或者你喺屋企裏面做啲跟啲好扯嘅、好高難度嘅。好嘥體力嘅咧，話咧，咁其實你有咩嘢咧就唔同。如果你喺健身室裏面咧，你有咩衣鬱咧， 有人睇到， 有人即刻睇你啊嘛。同埋而家健身室 基本上都有曬嗰啲自動心臟嘅除顫器啦，係咪好安全啦？特別康文署係一定有啦，咁樣。 咁你家居就 家居，我諗唔會有好多嘅急救用品啦。 咁所以嗱，就頭先啊，呂博士就帶出咗個重點啦。首先你要睇下自己係咪，你唔好不自量力嚇， 你 要量力而為。仲有咧，我如果你提起佢家居咧，因為有時香港屋企都好細啊。 係啊。 如果你真係要做運動嘅時候，你需要個地方闊大嘅時候，你係咪要移開啲台凳啊咁樣先？ 嗱，好啊，田佩兄，你讲出呢个所谓我哋嘅硬件啦，我哋家居嘅硬件啦，嗱，我哋喺运动之中咧，有一个所谓 3D 嘅空间，即系三维吓，上下左右前后。嗱，如果你譬如喺康文署啊，或者一啲健身中心咧，咁因为佢公众嘅地方咧，当然有一个所谓安全嘅规范，佢需要去遵守啦。咁譬如大高手，咁你冇理由就掂到天花板或者掂到个风扇噶，掂到啲灯噶。咁但系一般嚟讲，香港咧，我真系见过有个朋友咧。佢親身話俾我聽咧，佢屋企有個吊燈喺個梳化度，咁佢咧好開心啦，遞高手一手咧 就已經 係掃爛咗間吊燈。 可能嗰盞燈咧都上得好低喎。 因為你諗下，我哋譬如一般喺屋企，我哋唔會隻手啊擺嚟擺去噶嘛。喺疫情前啦，講緊嚇，即係咁，所以呢個就要留意。嗱，另外一樣留意咧就係嗰個地下，因為地下有時你都會可能鋪有啲磚喺度啦，係咪有啲地磚或者有張機仔下低咧有塊剪咧墊住啦，可能一般你都保護下個屋企嘅地板啦。咁嗱，呢啲你踩落去嘅时候，你有机会跣啦。 嗯。 咁另外仲有一样咧，就真系要大家留意喺家居里边做呢啲网上嘅睇片运动咧，系注意嗰对鞋啊。 嗯。 因为我真系有朋友咧，佢话俾我听着拖鞋咧，咁你系有机会嗰只脚趾咧系踢到其他嘢噶嘛。 嗯。咁其实嗱，讲到呢度啦。我是赤脚啊，定系还是着嗰啲好薄身嗰啲？ 我会建议系着翻一对运动鞋咯， 直情即系波鞋 啦，着翻运动鞋啦，即系你譬如喺健身室里边做嘅，咁因为鞋始终佢有个保护啦，同埋嗰个找地嘅能力咧都比较好啦。咁、另外就系嗰啲衫啦，即系你嘅衣服啦。 你唔好着件睡衣去做系咪啊？ 系啊，咁啊，因为嗰个衣服咧都会系喺特别我哋做一啲可能个身躯摆动啊、转体嘅时候咧都。有機會影響得到啦。 即係簡單嚟講，你喺屋企做得好啦，你嗰個裝束咧，好似真係要去做運動嗰個裝束，著曬運動衫，著曬呢個運動鞋嚟到做。如果長頭髮，你要扎翻喺條邊啊，咁樣啦嚇。 咁啊嗱，喺硬件度仲有一樣，我都覺得需要係即係留意一下咧，就係嗰個屋企嘅通風啊。 嗯。 譬如康文署嗰啲嘅健身嘅房間咁舉例啦，咁佢哋嗰個規劃咧就需要有一個通風噶嘛，係咪？所以而家即係喺疫情期間。大家都注意嗰啲清洗嗰啲冷气槽啊，通风嘅系统啦。咁因为屋企咧，其实你可能大家都系一个冷气机嘅位啊。咁你要睇下个通风系点。嗱，呢度亦都带出有一个嘅信息，健身室好多都已经开放翻啦。但系即系抗疫嘅关系咧，就好多时将嗰啲跑步机啊、单车机咧，就用啲板嚟分隔咗。 嗯。 咁分隔板咧，咁啊为咗防疫啦，咁啊成块板就遮晒。 嗯。 咁反而我就觉得我去过有啲健身中心咧，就系因为呢啲板咧遮得太多啊，影响到个通风。咁變得我喺個跑步機度跑步嘅時候，或者單車機咧，哇！點解咁焗嘅？原來左右啲板咧隔曬，係冇得通風。 啊 ，OK。咁如果係啲家居咧，通常你就唔會有咁多嘅儀器噶啦。但如果家居嘅通風咧，我唔開冷氣，開窗，開住風扇，咁係咪都好 咧？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同埋你做咗運動之後咧，你一定會滴汗噶嘛。而家潮語就講爆汗啦。咁爆汗你環境濕曬嘅時候咧，咁最好就有翻啲毛巾喺度啦。另外仲有啦，有啲嘅網上嘅課程咧，可能需要有啲好簡單嘅器材，例如兩個細嘅啞鈴仔啦，俾你揸住喺手度做下啲負重嘅訓練啦。喂，咁你亦都小心啊！喂，嗰、那個啞鈴唔覺意，你一衝到你個玻璃櫃咧，其實你都可以聯想到嗰個危險嘅程度。 所以咧，就事前做好曬啲防禦措施，唔好破壞到你家居嗰啲嘅擺設先。 嗱、我哋講咗咁多，好似好危險咁啊！咁都要講翻好多正面嘅嘢嘅。咁啊，喺推廣健康嘅運動嚟講咧，喺過去呢半年咧，就都好多文獻講出嚟咧，我哋叫 home exercise 啊，家居嘅呢類型嘅。運動特別睇片嚟做運動咧，喺而家抗疫嚟講咧，基本上係好有效嘅一個提升我哋嗰個運動能力啦，同埋係唔好俾我哋嘅肌肉流失啊。肌肉流失咧就會令我哋早死嘅風險加大， 係 一個非常之有用嘅方法。 咁所以无论你喺家居里面你睇片做运动都好啦，或者你用下橡筋带啊，用下哑铃啊，各类嘢做一啲所谓 HIIT 啦，而家好兴。 哦，系啦，嗰啲叫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系啦，系啦，吓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啦，等等啦。咁其实对我哋本身嘅体质呢係非常之好嘅。咁，你头先听咗我嗰啲好似好危险嘅描述呢，咁，其实即係啦，我哋推广健康运动呢都有时係用好似传销嘅策略啦，威逼恐吓利诱呢啲咁啦。咁都要少少恐吓下大家，因为注意安全呢係紧要嘅。 係啊，不如头先你讲緊嗰个话 HIIT 啦，高强度间歇训练啦，简单讲讲啊，有啲人可能真係想。 好啊，高强度间歇训练呢，如果年纪大少少嘅朋友可能早几年呢留意一下，有个韩国嘅 KOL 啦，叫做网红呢，叫做郑多燕啦。 好耐之前啦，嗰个。 好耐啦。 但係嗰个呢佢嘅动作好劲㗎。你如果跟住佢跳呢其实好快攰㗎。 冇错啦。咁佢嗰类呢大致上就高强度啦。高强度嘅意思呢去到你身体嘅运动能力呢大约係 85%, 甚至乎去到90以上嘅。咁啊，間歇咧，即係話谷你一陣嚇，又俾好短時間你休息；谷你一陣，又俾好短時間你休息。咁利用呢一個嘅生理嘅變化去適應咧，咁令到你嗰個提升你嗰個身體嘅狀況啦，包括咗心肺功能啊、你肌肉系統啊、你嘅內分泌系統咧，都有改善嘅。咁而呢類嘅 HIIT 咧，如果特別你有能力做得到嘅話咧，喺嗰個減肥嘅效果咧，比傳統嘅有氧運動嚟講咧，仲要稍為咧係好多。多少少，即系个效果系好多啲啲， 系 咁，所以都非常之受欢迎。但系个条件咧就系话，其实 HIIT 咧而家好多外国运动嘅指引咧都建议，如果你从来冇做过运动嘅朋友咧，你不应该一开始就玩 HIIT， 即系唔好一开始去到咁，即系难度高啊！呢个系 你应该先咧做下啲基本嘅肌肉训练啦，你手手脚脚，可能翻去中小学嗰阵时咧嗰啲掌上压啊、sit up 啊。等你个体能呢有少少提升先。咁佢而家有一个几好嘅建议嘅底线呢，就係话如果你开始做 HIIT， 你想从 HIIT 里面係得到一个有效嘅生理嘅益处嘅话呢，你嘅基本嘅能力呢，你应该有能力去到运动场度连续跑到十分钟左右，唔需要快， 都 唔会 系气喘。 係啦，都有能力连续慢跑十分钟先，咁即係话你基本嘅体能有啦，係咪？如果你跑五分钟已经扯晒，已经冇能力啦，脚又冇力啊，又成身都散晒啦。 但就唔好失望喎，其实呢个开始嚟啫。 冇错，你可以循序渐进嘅，循序渐进，令到你有基本嘅体能先至玩呢啲高强度嘅间歇训练呢，咁你个得益就一来大啦，二来嗰个受伤嘅机会亦都系大大系降低咗嘅。 呢个高强度嘅间歇性嘅训练系咪我系运动得嚟，我又啲肌肉又唔会流失啊？ 呢、这个系啊，冇错， 住啊， 因为其实肌肉咧唔用佢就会流失啦。咁，你用佢，因为你高强度啊嘛，高强度嘅话，意思即系话你一定系靠肌肉，你要有力啦。譬如你做啲跳啊，做啲硬啊，做啲下蹲低、踎低、硬翻起身个人嗰啲动作咧。咁你全部都係要靠肌肉㗎。咁所以高强度间歇嘅训练，佢有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话佢可以用相对少啲嘅时间咧。是达到个健康效果呢，就即係比传统嗰个跑步啊、游水啊、单车嚟讲呢更加优势咁囉。 係。好啦，咁总括一下啦，我哋今日所讲嘅呢就话呢，而家喺都系一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呢，好多人呢都系知道个健康好重要，就喺屋企嘅机会亦都多过出街。咁所以呢就系有啲人鍾意煮嘢食啊，有啲人就鍾意做下运动。咁睇片做运动呢，有啲嘢大家一定要记住，头先有雷博士都提及到啦。因为你喺家居嘅时候啲环境你要留意一下。仲有嘅就如果唔系只系你一个人住，你有细路嘅时候，系咪事前话地会听？我做运动嘅时候，你唔好过嚟呢个范围。如果你 或者亲子都一齐可以做嘅， 咁啊得嗰啲动作 啦。 系，如果唔系有啲嘢你预咗自己做，唔系预细路仔做嘅时候，佢走埋嚟嘅时候，可能会有啲危险啊。 冇错，吓 咁呢个都要记住啦吓。咁希望大家多做运动，有益身体，健健康康。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拜拜。 经常都是喜欢做运动做到爆汗，这首就是来自他的其中一首歌《男士今天你很好》。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听日星期四我们又有营养师林思维，上个礼拜就讲了个话题，就是讲行山。现在一些人疫情之下多了人行山，行山前和行山的中段的营养补给是怎样呢？听日会继续讲这个话题，听日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投票将会本港时间今早陆续结束，多个票站都出现人龙。在多个摇摆州，包括佛罗里达、艾奥瓦、佐治亚、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一些选民天光之前已经到票站，但亦都要排长龙等候投票。受疫情影响，全国已经有超过一亿选民提前投票，创下纪录，是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的七成三。专家预测，今届总投票人数将超过一亿五千万。由于邮递选票占了很大比例，点票工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今届大选被认为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分裂的选举，白宫外加设新围栏，华盛顿、纽约、丹佛等多个城市商店都围起木板，防范受到破坏。法国和奥地利相继发生袭击之后，英国宣布将恐怖主义威胁级别提高至严重水平，以防万一。内政大臣彭黛玲说，这个是预防措施，不是基于任何特定威胁，公众无需恐慌。法国巴黎和尼斯早前亦都发生涉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事件。总统马克龙到奥地利大使馆，在吊唁册用德文留言表达慰问，强调两国团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官员，昨晚从深圳飞抵北京，车队驶进入住的钓鱼台国宾馆。预料特区官员今日起一连三日会见四至六个部委，星期五晚转往广州，星期六在当地和深圳分别和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官员会面。林郑月娥早前押后公布施政报告，以便争取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她昨日早上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目标在今个月25日公布。 繼國泰航空大規模裁員之後，負責香港機場地勤服務的怡中航空亦都裁減大約340名員工。怡中航空職工會表示，公司已經向員工發出內部通告，受影響員工會由下月離職，留任員工需要每月放10日無薪假，直至明年3月。怡中航空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為航空業帶來嚴峻挑戰，公司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之下決定重組業務，以確保怡中航空得以繼續營運。公司會遵守和員工簽訂的合約條款，亦都會為離職的員工提供特惠補償金，並在可行的情況之下提供包括怡和集團在內的其他就業機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蚂蚁集团宣布暂缓在港交所和上海放初版上市，会尽快公布退款安排。集团说，因为是收到内地监管机构通知，集团实际控制人和执行董事长被监管约谈，以及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变化，可能不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有学者认为情况罕见，一阵会听下他的分析。 刚才提到蚂蚁集团是公布是由于这个上海交易所暂缓集团 A 股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集团同时进行的 H 股在联交所主板上市也将会暂缓的。我们一会儿会请来专家和大家分析一下。另一方